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宋义到燕军帐中见朱棣，表示愿意举城投降，但要在三日之后，并且只能朱棣亲领大军进入济南城。朱棣虽有犹豫，但还是答应了宋义的请求。这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燕军将洛口处的大清河缺口堵上，再有一番疏导。三天后，济南城外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景象。这一天，大雨终于停住，天空万里无云。一大早，顺田门内外黄土铺路，济南的军事民众摆出了香案，分列道旁。宋义带着一干官吏候在吊桥之后，专等燕王驾到。四时正牌，燕王的身影出现在了济南军民眼前。今天的朱棣未披甲胄，只见他头戴金簪朱缨九缝乌纱帽，身穿一袭红素纱中单，外套一件绛纱袍，下身则是一件红裳，正是亲王皮幕服的装束。之所以如此，一来是示以怀柔之意，二来呢，这皮幕服是亲王受朝拜之用。此番进城虽然没有正式的朝拜场合，但百姓沿路山呼还是少不了的，穿这身行头受贺也显得庄重。千岁千岁千千岁，待到朱棣走近，在吊桥后路中央侍立的宋义带头大伏于地，道路两旁恭候的城中耆老士绅也纷纷下跪向燕王山呼行礼。朱棣骑在马上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左手虚抬命众人平身，旋即问道：这圣雍和铁铉为何没来啊？宋义连忙答道：回王爷话，此番县城以曹国公为首，然而他重病在身，行动不便，只能在都司衙门口恭迎殿下，圣将军也率着军中的武官们在那里候着。至于铁参政嘛，宋义把手往后一指说道：王爷请看，那位便是铁参政，正率着本省的官员们在门后恭迎呢。 朱棣抬头一望，果然看见门洞后边一个三品文官服饰的官员正虔诚地垂手而立，在他的身后还稀稀拉拉地站了几十个官员，想来便是这城中的官吏了。朱棣于是不再多说，只轻加马腹，气宇轩昂地向着城门内走去。朱棣的马一动，宋义便闪身让到一旁，他一瞧朱棣身后跟着二十个内官，在后边则是燕王的仪仗，至于持械的军士已经与燕王隔了有十多丈远。见到这个架势，宋义心中暗喜，仪仗军士看似威武，其实都是些绣花枕头，而燕府内官虽然名声在外，但此刻他们的手中只有一柄拂尘，同样不难对付。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宋义连忙小跑几步到燕王的马前为其引路。以礼而行的队伍中，马和与狗儿紧紧地跟在朱棣的马后。与朱棣不断地向旁边的军事民众微笑致意不同，二人的目光却充满了警戒与防备。昨天金钟特地地找到了他们俩，命令他们进城的时候务必提高警惕，以防守军使坏。马和和狗儿在内关中武艺最佳，今天便有意安排他们在朱棣近前，一向随身服侍的内关黄眼反而排在了队伍的后头。两旁的千岁呼声是直冲云霄，军民人等纷纷地跪伏于地，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差池，但细心的马和却发现了一丝不对。按理说有资格在门外迎候燕王的都应该是城中的绅士耆老，年纪应该都不小，但这群人当中二十来岁的精壮汉子倒是占了近半数。他心中一凛，随即瞄向了狗儿，正好狗儿也侧眼望来，四目相会，两人立刻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山东布政司右参政铁铉率合成官民恭迎燕王，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就在马和二人怀疑不定的时候，前方传来了一阵洪亮的喊声。原来铁铉已经带着济南大小衙门的各级官吏跪伏于地，向燕王行参见大礼。既然铁铉等人跪地行礼，行进中的朱棣便需停步，待命其平身且抚慰之后方可继续前行，这是上官必须遵循的礼节。狗儿正耷拉着脑袋想着是否有诈，不料朱棣突然止步，倒让他打了个趔趄，身子顿时前倾。好在狗儿武艺高强，情急之下忙将右脚伸出半步，用力朝前一蹬，悬将身子稳住。不过他的头受到了影响，顿时向上一仰。狗儿这一仰头却让他吓得三魂皆散，七魄尽丧。朱棣正上方的门洞顶部是一个长条状的槽缝，槽缝里隐隐约约的可见一块巨大的插板玄门。狗儿立即反应过来，情急之下他大声叫道，王爷危险。说着便急步上前，拽住了燕王坐骑的尾巴，用尽吃奶的力气向后一拉，那马儿突然吃力，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正是这半步救了朱棣的命。就在朱棣向后稍稍挪动的这个当口，头顶一阵巨大的吱吱声传来，随即插板猛地砸下，正中马头，马头部被削，当即倒地毙命。朱棣猝不及防之下也跟着狠狠地摔倒在地。眼见朱棣就要命丧当场，却最终棋差半招，一旁的宋义当即急得直跺脚。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立刻大声呼喊道，大家快上，擒杀燕贼。随即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冲到上倒于地上的朱棣跟前，向着他的背部狠狠地刺去。在周围人的惊恐声中，匕首穿透了朱棣的外袍和中单， 但是奇怪的是却没有看到有血流出来。宋义一愣，随即发现燕王在皮幕服内竟然还套着一件金丝软甲。奸贼！宋义一声怒骂，拔出匕首想要割燕王的脖子，但这个时候马和已经赶到，他大脚一抬，把宋义踹到了旁边，紧接着赶紧将朱棣扶了起来。此时朱棣满脸尘土，头上的乌纱帽也已经脱落，发髻有些松散，几缕发丝飘在面前，显得十分的狼狈。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从惊恐中恢复，他抬头一瞧，那些原先跪在地上山呼的军民当中，已经有半数手持匕首猛扑过来，而一些年长的耆老或许是不知情，乍逢大变，个个吓得是面如土色，四散逃窜。而自己这边的仪仗军士已经有好些倒下的，内官们虽然武艺高强，但手中没有兵器，只能就着一杆拂尘勉强招架。朱棣从腰间拔出佩剑，大喝一声，马上退兵，便率领众人向外杀去。前方十余丈外便是吊桥，只要过了吊桥就安全了。快起吊桥！就在这时，顺天门城头传来一声大叫，朱棣刚刚逃出门洞，回头仰身一望，原来所谓陪着李景龙迎驾的圣雍正一身甲胄立在城头，满脸怒容地望着自己。随着吱呀呀的声响，在铁链的拉动下，吊桥缓缓抬升。朱棣见状大急，一旦吊桥拉起，自己可就成了瓮中之鳖，想逃也逃不掉了。就在这危急的当口，吊桥忽然停住不动了。这一下无论燕军还是南军全都是面面相觑。圣雍见吊桥突然停住，也是神色大变，马上扭头大吼，怎么回事？半晌，一个校官战战兢兢地回答道，将军好像是卡住了。混账！圣雍勃然大怒。瞬时的惊愕过后，朱棣已经反应过来，此刻吊桥刚刚拉起不久，桥面只是稍稍倾斜，他深吸了一口气，向前疾步飞奔，径直跑到桥头处，然后凌空一跃，正好落在了城壕外侧。燕军将士正被拦在壕外，见到燕王越壕成功，连忙七手八脚地架起盾阵，簇拥着他向后方退去。燕王既已得脱，剩下来的战斗也就失去了意义。趁着南军颓丧，马和狗儿和黄岩等十来个内官和仪仗军士也仗着武功高强跳到了壕外。最后南军的收获不过是二十来个内官和仪仗军士的尸体而已。圣雍精心准备数日，甚至连建文帝的禁杀诏旨都置之不顾，就是为了一举击杀朱棣，从而彻底扭转天下大局，可最终却功败垂成。望着燕王远去的背影，圣雍气得脸色发青，嘴里直哆嗦个不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铁铉也登上了城楼，他见到圣雍一脸阴沉，叹了口气安慰道，哎，将军，胜败乃常事，勿要太过介怀。嘿，过了良久，圣雍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神色仿佛苍老了十岁。事已至此，多说无益，鼎师兄还是赶紧通知军民们上城吧，燕军恐怕要大举猛攻了。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回到骊山大营，朱棣已经气得浑身发颤，今天要不是狗儿机警，他已经被顺天门内的插板砸成了一团烂泥。在回忆片刻前那惊心动魄的打斗，他的眼中喷出了熊熊怒火，当即咬牙切齿地说道，马上传令秋福，命他将洛口大堤通通给我扒开， 本王要将济南奸民全部淹死。 哎呦，王爷，金钟苦笑一声劝道，今日大雨已停，济南城内外的洪水已经退尽，纵然您再掘开大堤，恐怕也没有前番的效果了。 那就全军猛攻，总之一定要把济南给我打下来，本王要亲手把铁铉和圣雍两个王八羔子碎尸万段。 见到一向稳重的燕王竟气急败坏破口大骂，金钟知道他是愤怒到了极点，此时再劝无异于自讨苦吃，想了一想，他也只得苦笑一声，躬身应道，遵命。在朱棣的严令之下，燕军又将济南城团团包围，展开了绵绵攻势，但前几次的挫折在消磨了燕军斗志的同时，也大大的提升了济南军民反抗的勇气和决心。从五月底到八月，十万燕军耗时数十天，始终无法攻破济南城。这一天的下午，在经历了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负责主攻的朱能、张玉还有邱福垂头丧气地赶到了骊山下的中军大营。一见朱棣，张玉便惭愧万分地说道，末将无能，有负王爷重托。朱棣叹了口气，迟迟不吭声。几个月的拉锯下来，朱棣先前的豪气和怒火已经被耗得干干净净，现在他的心中只剩下无尽的焦虑和难以抑制的惆怅。形势已经很明显了，白沟河大捷带来的高昂士气已经耗尽，连曾经的南下良机也已经消失无影。就在兵困济南城下的这段日子，朝廷动作频频，监察御史周官阅兵徐州，京师、凤阳乃至闽粤等地的南军也都奔赴淮北，时刻准备北上山东。而在北方，辽东杨本也出兵山海关，再次包围了永平。显然朝廷已经从最初的震惊和慌乱中恢复了过来，并且逐步开始反扑。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朱棣早已经没有了南下两淮、饮马长江的宏图大志，但要放弃济南，他却仍然心有不甘。且不说济南给他留下的羞辱印记，就是这座城市本身对他来讲也有着莫大的意义。只要拿下济南城，那燕军便可以以此城为根基，进则威胁淮北，退则将广袤的河北大地尽收囊中。可若拿不下济南，那燕军不得不退回北平，白沟河决战后取得的战略优势就将化为乌有。望着前面的三位大将，朱棣愣怔许久，末了才露出了一丝苦笑，无可奈何地摇头叹道，唉，往日我燕军每每以弱抗强，却战无不胜，不想这次恃强凌弱却久攻不克，这是为什么呀？难道是时运不济吗？朱棣话音一落，三位将军更是羞愧难当。一旁势力的朱高煦终于忍不住了，当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激愤地叫道，父王，再给儿臣一个机会，孩儿一定将铁铉和圣雍的人头给您取来。朱棣仍是一阵沉默。过了好久，金钟突然开口说道，王爷，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哦，事中但讲无妨。 朱棣以为金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眼中顿时闪烁出了喜悦的光芒。金钟苦笑一声，躬身说道， 正所谓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也。 我军顿于城下近百日之久，将士们早已生了厌战之心，强行驱使反而招怨，而徐州南军即将北上，我军若再滞留，恐有两面受敌之忧。既然如此，王爷又何必担着冒天下大不韪的风险而非要攻下济南不可呢？依臣看来，不如索性就此退兵。 退兵？ 朱高煦大声叫道， 济南城这帮贼子阴谋暗算父王，我等还有什么面目回北平啊？此仇当然要报。金钟应了一句，然后又话锋一转说道，但兵家之争需着眼全局，而不是为了一时恩怨所获。此时出征，我军全歼李景龙德州大营，已经是功德圆满，区区济南一时不克又何足道哉呀？如今朝廷元气大丧，即便驱兵再来，其势与之前也不可同日而语。往后战与不战，主动权在我而不在朝廷，所以臣请王爷暂且班师休整，待到军心复振再寻机南下。届时莫说济南了，就是放眼山东两淮，又有谁能挡住我燕军之风呢？至于济南文武坑害王爷之仇，待到靖难攻城，随时可以清算，又岂在此一日？金钟话音一落，朱高煦又要争辩，不过朱棣却一伸手将他拦住。朱棣的脸色十分阴沉，他不是个计较私人小怨的人，金钟关于报仇的说法他是认可的，但是要退兵是将他心中最后一丝侥幸彻底浇灭。济南，这也是南北通衢兵家重镇，取之靖难大业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眼见煮熟的鸭子飞走，他的心中岂能舍得？可不舍得又能怎么样呢？现在他就在眼前，可是自己却只能望城兴叹。摒弃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之后，朱棣其实也很清楚，城打不下来可以再打，奉天靖难的名声却万万倒不得。这城下的十万燕军没必要为了自己的一时不舍而无谓的去冒阴沟翻船的危险。感情与理智交织在一起，朱棣一时间心乱如麻，难以抉择之下，他摇头一叹，又对纪纲问道，哎，纪纲啊，侍中之言你以为如何呀？这纪纲心里头一百个不想退兵，这几个月以来他绞尽脑汁的谋划献策，可以说是费尽了心血，只要济南城告破，将来论功行赏，他纵不能与上阵杀敌的大将相提并论，但这份运筹之功是跑不掉的。若按照金钟的意思退兵，那几个月来的殚精竭虑也就成了白忙活。可他也不敢反驳金钟，这时候若要坚持攻城，别说拿不出有力的说法，万一最后还是失败，那么今日强劝反倒会让朱棣生出不信任之心。权衡利弊之后，纪纲也只能咽下口中的唾沫，无奈地说道，臣觉得先生说的在理。朱棣不再言语，他望着远方的济南城，满脸的怅然和迷茫。就在他心乱如麻之际，辕门外又飞驰来一名飞骑，朱棣抬眼一望，却是随着朱高炽镇守北平的王景洪。见到了朱棣，王景洪飞身下马，也顾不得满身尘土，直接从怀中掏出了一封信，跪呈道，王爷，道演师父有信呈上。哦，朱棣应了一声，接过信封打开，里面却是一张素简，在阳光的照射下，简上六个黑色的大字十分显眼，兵老矣，请班师。朱棣手一松，素简飘然落地。再遥望济南城一眼，他苦笑一声，沉重万分地说道，传本王令，各军停止攻城，休整一晚，明日班师。建文二年八月十六日，怀着深深的遗憾，朱棣率领燕军班师。燕军一走，济南全城欢声雷动，铁铉与圣雍马上开始反攻，德州守将陈旭连夜出逃，德州旋即被南军收复，同时真定城内的平安、吴杰也趁机出兵。